可以在你像任何美梦前夕，但请别开你凝望我的眼睛，我不肯让你看见另 把他叫醒，缄默的心大声凝望你，因为心跳就是你回应。 你是我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我能看见你却不能动，像触触像触碰又闪躲的手臂，几乎亲吻却冲推开的汽水瓶，但所谓的之间总会再被握紧，那么远的入睡醒来却那么彼此相恰到也相违背，明知不能长去却还不肯放弃。 Hello， 寒冷 啊！刚刚声音你好小啊！ 我的声音还小吗？ 嗯，现在大了，现在正好了。 我就说，怎么，主持人呢？ 主持人没了，啊、我的背景音乐也停了。 主持就这么把这个场子交给我了？ 有回声，是哪儿的？是我的吗？还是 我戴着耳机？应该是没有吧。 咦，稍等，我去找个耳机，我看看。哎呀，我们随手放哪去了？在这儿。稍等一会儿。 大家晚上好啊。 嗯，怎么样？现在 OK 吗？ 我不知道，我这边听你没有回音啊，看他们听觉得怎么样？ 我听你的也没有，啊，他们也说 OK。好的呢。 啊？什么？没有主持人？那 嗯， 是要我们 互 Q 吗？ 对啊。 呀，那我得开电脑、啊。 那个、制作人，我们是开始吗？ 这样就一下子把这个主持的大权交给了我们。 为什么我每次直播都在 Q 制作人？不管什么直播， 找一下我的小支架。那我这得登录一下，我要把稿子给弄过来呀。哎呀，这设备搞得就差一个摄像头。 你可以开一个摄像头啊，对， 也不至于啊。 啊，没有回音了，他们说你没有回音了，对， 嗯，漫步这个能开那个什么摄像头吗？我好像没有试过。 我觉得即使不能的话，你跟漫播说，漫播会为你专门开一个摄像头的。 哎，我这哪是什么咖呀，真是到不了的，不至于。 来给文森老师开一下摄像头。 大可不必。 你好了就、 我看一下 就说哈。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 BGM 老师，那个 DJ， 麻烦这个音乐稍大一点，就是现在可能这个气氛我这边耳朵听还差点事儿、 我要用电脑来看一下我们的文本。哇，听着真的是好匆忙啊。哎，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而且吃的还不错。 哇哦， 嗯， 我是今天吃的比较清淡， 吃的海蛎饼。 好久没吃海蛎饼了，有放番茄酱的。 好，你好了就说哈。 好，我打开了。 BGM 这边为什么听着那么小啊？是我等会儿、啊、 我戴着耳机还行，听着还行、 我自己调小了，不好意思。还是我 那个大家听我们俩说话，现在声音大小 OK 吗？合适吗？可以的哈。 他说可以，嗯，他说可以， 可以。稍等，我拿个水去。嗯、 好，去拿。我声音不小，我声音真不小，兄弟们，我这个声音还小，我自己的耳朵里面快炸了，我都。你们把你们手机的声音开大点。我说话声音不会大的，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走文静派的这样一个配音演员。所以我基本直播的时候我音量都不会大，就是温柔 感觉出来 文静。对， 那咱俩很搭呀。 对， OK， 我这 OK 了。 你可以了？ OK 了。 好的、那我就来了。 来吧，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漫播 FT 时刻广播剧新演剧组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陈章泰康，在剧中呢为乔苑林配音。今天很有幸啊，请到了我们的梁城的配音文森老师啊。那么文森老师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森，在剧中为梁城配音。那很高兴今天晚上和泰康老师啊，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乔苑林小乔的配音老师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漫播新演的 FT 的这么一个直播啊。 啊，我觉得以咱俩的关系，咱说这个有点太见外了，说的，我决定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哈， 这不是我风格，真的。那个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漫播 FT 啊、今天我和那个森森啊来一起给大家来做这个广播剧新演的这个 FT 直播啊。我是泰康、好，那个请森森介绍一下自己 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森啊，然后在剧中是为梁城配音的啊。今天跟泰康康康一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录这个 FT 啊。哎，这是正确打开方式啊。 对对对，刚那太奇怪了。我们平时说话都不那样。 好，今天呢，哎，怎么又说了一遍这个？好，我们会那个分享一下我们在录制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嗯、对， 同时我们也会回答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嗯， 是的呢。然后我们剧组之前呢，在微博上和大家征集了一些提问，稍后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啊，抽取一位听众的提问来回答。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问的啊，可以踊跃提问。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微博上面都有哪些问题。 嗯。这个问题他们也看不到啊、 嗯、 只有我们能看到。 我们念出来嘛，我们念出来、 哦、 大家听嘛。 明白明白。那第一个你先来。 第一个我先来啊。嗯、好，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心眼是部很细腻的作品啊，想必两位老师都可以从主题曲和插曲里感受到双绝。对不起啊，我的头发挡住我的视线。 我去，你在 双视角 头发吗？ 双视角的歌词啊，心眼和良辰视角的寻人启事，看歌词就应该能够回忆很多的故事情节。那么想请问两位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歌词什么？可以详细说一说那些对应的情节是怎么演绎的吗？ 嗯，那你先说。 康康先来。 我不行，我 捋一捋 我 的头发。 我头发已经完全挡住我整个人了。不行，我这个发量，哎呀，你先、 哎、 我先说一下。 哎呀呀呀，真是的，哎呀。哎，那我就先说了啊，那个既然大家都听过歌，我想大家是很熟悉的。比方说呢，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从梁城的配的这梁城的视角来说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心眼的歌曲《寻人启事》里面啊，它的歌词有几句是这样的啊、 嗯、 请问、 嗯、 请问、 嗯、 你是否知道他的心在哪种走失？听说就在他背对爱推开你那日，他的心比他诚实，未舍得松开握你的手指。你是他一生中唯一干净的一页纸，他怎肯将你写成悲剧故事？啊、 哇，这个写的确实是好啊！ 对，这个歌词啊，你看，我们其实从里面就可以看到啊，他这个情绪呢，他主要是说的是梁城。喜欢小乔，但是因为啊，因为他的这种过往的经历，比方说像这个有过失，那啥，对吧？ 嗯， 然后混社会等等， 对， 他这些往事让他的顾虑太多，就是说他对小乔会有觉得会害怕拖累他，或者说伤害到他。 嗯， 那小乔对于他来说呢，就其实就像是这个歌词里面写的啊，一生中唯一的干净的一页纸，唯一干净的一页纸。就是一张白纸，一面白墙。 对， 所以对于梁城来说，他是万分珍重的。从心里面来说，今天这个贼怎么回事啊？ 没事， 头发的问题，头发的问题。对 对， 啊，然后因为就是害怕，所以呢，他是选择不开始的。那你要说对应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情节里面，就是像我记得是小乔去他们两个去参加那个聋哑新人的婚礼。 嗯， 然后在教堂外面看着就是新人在宣读那个誓词的时候啊、 嗯嗯、 小乔就是借口呢、 嗯嗯、 是牵住梁城的手、 嗯、 啊，梁城是明白他的小心思、 嗯、 但是呢、 嗯、 就是虽然说是应该是拒绝啊，但是他还是说轻轻叹了一口气、 嗯、 然后回握住了。 嗯嗯， 所以这个里面又对应的是什么？ 是他的心比他诚实、 嗯、 未舍得松开握你的手指。 你这个阅读理解满分啊。 就是他双方的，他这歌词里面我觉得非常的细腻，他表达的情感跟我们的这个剧跟这个两个角色是非常能呼应到一块儿去的，而且 是的， 就是他的视角又这么的直接主观、 嗯、 就很能够打动人心啊。 没错没错，这个歌写的确实是好、 嗯、 你刚刚说的是寻人启事对不对？ 嗯，寻人启事。 那么其实我听到包括那个咱们那个主题曲， 嗯哼， 其实也是给我的这种感受特别深。 是的， 比如说你是我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我能看见你、 嗯、 却不能靠近。其实这个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其实这个我觉得它是有双重的含义的，一语双关、 哦、 它不仅仅是说那个乔苑林对梁城的这种心情，其实也无形中、 嗯、 其实也我们也可以把它设想为梁城对乔苑林的这样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合理的。所以就是在当然在剧里面，其实他们这种感情就是这种就是都不好 都不好去捅破，或者是不好去踏出那一步的这种纠结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是给我们的感受是最深的。对， 是的，这个啊，其实就是他这个歌词里面，我觉得这个歌给我的冲击力觉得蛮大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的歌词的内容，其实我们看一看，我们也做了听过很多歌曲，然后不管是这种广播剧的也好，或者是别的这种 OST 啊，还是我们听的那轮歌曲里面，他很少说有把这个歌词相对啊，就是说写的比较密集，然后这个故事的剧情把它能够融进去的啊，是比较不多的，难能多得的，我觉得。然后在这个地方、嗯、我们可以其实通过这个歌词，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就哪怕是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或者是不了解的人，你听光听这个歌，你光看着歌词，你可能脑海中大概就能够有这么一个故事的这个概念，这个方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啊。 对对对对 对, 对，就说明我们的剧组啊，然后老师啊，作曲老师、作词老师，包括演唱的老师，都是很用心的来去演绎这个， 做了很多的功课。 是的，是的， 对。 嗯、 然后他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一朋友说、嗯、想问问两位老师，认为自己和角色啊有没有这个相似之处，可以分享一下录制过程中有趣的事情吗？ 像相似之处啊，我和梁成想看啊，肯定是有。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去录作品录取，你既然能够选上你，它一定是有一部分特质是能够接近，或者说是能够就是接壤的相互。 嗯， 比如拿我自己来说的话，那可能梁成的平时他那种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内向的东西。啊，会有一些、 嗯、是的， 比方说一些不自信的地方啊、 嗯、是 啊，或者一些内心的一些自卑东西啊，它其实都会有、 嗯、 包括我也有、嗯、然后我想可能很多、 嗯、 很多人我们都有，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成长、 嗯、 不断的去、 嗯、 面对自己以往的这些所谓的缺失掉的部分，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包括梁成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小乔之后、 嗯、 然后慢慢能够救赎回来、 嗯、 就是遇到一个心爱的人、 嗯、 然后不断的去变回自己更好的样子，或者说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在往前去，往未来去成长，去和以往的轨迹，就和以往既定他碰到小乔之前那个轨迹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岔路口，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有了一个不同的人生。 嗯嗯 嗯, 嗯， 对。然后录制的有趣的事情， 对，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里面就是 你，对，你不讲讲你每次给我介绍你的对对吧。 啊，有，我经常我录音的时候是带着那个啊，带着 檀香， 一个对沉香的那个小炉子、嗯、有的时候带着一个小电熏炉过去啊、嗯、然后对，今天哎弄点什么什么别的料子，什么什么产地的，刮一点，台康老师挺闻一下，哎，我也品味一下， 我起码闻了三种，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这也是文森老师的一个小爱好，但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当然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其实很放松，让人就是我们也会聊一些关于生活方面相关的。然后你要说小乔和我自己有没有相似的点？其实我一直觉得小乔是个吃货、 嗯、 知道吧，我不知道这么说他会不会、 嗯、 那个会不会好，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对美食有独特的追求，不然他也不可能去和梁成有一些发展，对不对？所以他、 嗯、 我觉得我小，如果说小乔是一个吃货，那我就是正在吃货的路上，其实我现在也慢慢的在觉得，哎，有一些东西不错，可以去多尝一尝。然后还有一点比较让我有感触的是，我觉得小乔就是乔苑林、 嗯、 他对于他的亲情的方面的那种温馨，对，就和姥姥相处的时候， 和姥姥、嗯、 对，那种温馨的感觉，在他面前的时候，自己又是多么一个小孩，多么依赖他。然后其实这个和我非常像，包括我自己配音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的觉得，嗯，我也会想起我很依赖我家人、 嗯、 我奶奶的那种情景， 是的， 然后就觉得嗯好温暖，那一刻真的特别的温暖。还有一点呢，就觉得小乔这个人呢，他会有一些话，你别看他嘴上老是那你去怎么怎么怎么，他老是这样， 对， 但其实他有时候他心里他会有一些自己的那种想法，包括他自己有一些不敢去打开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 多多少少和我有一点点相像，就是内心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其实也会犹豫很久，然后去做判断吧，但是一旦判断清楚了呢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做，可能我觉得对对对，这一点可能会和我稍微我的共鸣会比较大。对， 是的是的，谢谢泰康老师。刚刚第二个问题是你念的是吗？ 对，我说的。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说，请问两位老师，对方角色身上有特别吸引你的优点吗？如果用一种动物形容对方的角色，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呢？对方身上，我是觉得乔元林这个角色啊，他特别吸引我的优点是在于，就是他的纯真，他的纯真啊。他的纯真是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可能大家啊，这个经历过这个社会的毒打也好，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这种成长的环境啊，所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他特别就是像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很洁白的这个花一样，然后他的这种纯真和善良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他是很有同理心的一个人。有同理心的人他都很容易去把就是别人的这种就是痛苦引起共鸣，然后能够去包容和理解对方。对，这个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品质。那如果要说用什么动物来去形容他的话，那其实之前大家都说了啊，那个包括你看现在就是白色修哥是吧，这个乔尔基斯啊，对，这个形容的非常贴切。 对， 这个简直就是一毛一样啊，不能说。 我还见过他们做的乔岳霖的那个马尔基斯那个表情，对，那个表情包，他们做的表情包，哎呦， 剧组做的那 觉得特别贴切，对对对， 特别可爱。泰康老师呢？ 我觉得梁成身上的很多，他是一个，首先要说，如果是要形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对吧？首先说这个吧，其实我每次看到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梁成可能会像一点那种猫吧，但它不是那种赖里吧唧或者依赖人的那种猫，它是那种高冷酷酷的猫。它给我的感觉是这个。然后我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比较让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魅力。他是一个做事情多话少的一个人。 对，比较有担当。 对，从来就话的说的不多，然后自己把事情默默的干了，其实是为着小乔或者是为了他们家去做了一些事情。我会觉得特别的这种做法会让我非常的受感染。对 对，这还是很贴切的形容的。 好，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心眼呢是一个有八年的时间跨度的故事了。想问问两位老师，靠声音表演对不同的年龄时期的角色状态做了清晰的区分，想问问是如何把握的，可以分享一下你们配音时理解人物的内核吗？ 这个泰康老师先来分享一下康康。 正常来讲的，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声音的一些年龄的一些塑造或者不同，可能你们会觉得哇怎么，但是其实他对于一个配音演员来讲，或者对不管是对于什么样的配音员，他只要是对一个相对专业的配音演员，普通配音演员也好，或者说优秀的哥哥老师，都他其实都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对，我是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声线上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然后主要是说这个人他变了一个心情一个心境的时候，他的一些说话的一些语气，他的一些说话的节奏，他此时此刻的人物的性格和之前有什么不同，这个才是最要去做区分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也正好说回应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人物的内核是什么。其实人物内核它不是声音，它其实是当下这个人物他的一些此时的心情感受，以及如果你再要把两个人把它有相关性的话，你就要想一想，或者说要做一下功课，这两个人这两个阶段之间他经历了什么，他从那个到这个之间他做了什么转变，这个稍微了解清楚一点，其实我会觉得就有比较明晰的区分了。对，没什么特别的。 对，其实像梁成的话，像刚刚泰康老师说的这个，然后 我们基本上大家处理这个人物的方向，它的方向是一致性的。那比方说你要如何去更好的做到这种细节上面的，就是首先你说梁成这个角色来看的话， 嗯， 他有本身除这个八年的时间跨度，那两个人他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少年时，你要考虑到他少年时期发生的事情导致了他这个在刚成年的那个状态，然后包括做出那些事情都是和他小时候这种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 嗯， 我们在那一刻的时候呢，包括还有这种少年人的冲动啊，这种一些热血的东西在里面， 嗯， 把他给带进去，然后等到说八年以后他有成长了，有经历了，然后并且他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有更多的这种学识或者眼界的开阔，一部分的这种过往的这种恨意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自卑东西也好啊，慢慢的都已经去抹平了，一些更优质的东西会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去做一个就是更加相对于年少时候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我们其实做这个东西的话，声线上面区别没有那么大的，那更多的就是从这个人物的不同时期的状态来区分，只要带着这个情绪进去，我们每次在录这个台词时候啊，录剧情的时候，其实脑海中也会过一下之前的这些内容，然后你说出话的时候它都是有潜台词的，有了潜台词之后我心里面过完了，然后再顺着把它给说下来。 没错， 这样，对，这样能够呈现给大家，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比较区分开一些，再加上就是说有对手老师的这个搭档，就刚刚啊我们一起在录的时候，因为他的状态调整了，我的状态也调整了，我们俩搭在一块听的时候，给大家听到这个成品的状态，它就是会有一个升华啊。对， 嗯嗯，好的，各位听懂了吗？ 说了好像跟没说一样，哈哈哈。 好的，小朋友们下课， 散会。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说是两位主角的校园故事啊，有哪些是老师们读书时期经历过的啊？比如演讲和篮球比赛，在配剧的时候有没有勾起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呢？ 什么意思？我现在就在上学啊。他曼波是在说我老吗？ 嗯，就是老啊。 他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个问题谁写的？我现在就是学生时代啊。 好了好了，都过去那么久了，是不是？ 好吧， 嗯， 清晰的认识了一下自己。 对，其实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当那个学校的主持人，是小学时候。当时是那个我们学校里面弄一个，那个叫什么，就类似于像亲子活动的一个比赛，然后要两位小主持人，啊，一位男生，一位女生。那我就是那位男生，然后， 你不用强调你是那位男生，我知道。 对，然后那个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啊，就虽然很小，因为几年级我忘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拿到那个主持稿，因为老师要求说你得脱稿， 嗯， 你得脱稿，然后拿那主持稿，有天天就回家背，大概有两三页纸， 嗯， 真的是背的像背课文一样，就是每个字都把它背下来。 最后怎么样？ 第一次，然后应该还蛮成功的，就我印象中好像还可以。啊，对， 不错不错不错。其实我在有一段戏还记得吗？就是，就是那个梁成在打篮球。 对， 然后呢把那个小乔把他扛在头上 扛起来打 扣篮，对吧？ 嗯，对，你也被人扛过。 我没那么损，我也不要人扛，我也不需要扛别人。但是他们打篮球的那个情景，或者说在篮球场上那种进了球之后的那种激动，我是特别的感同身受。我觉得哇，可能很多男孩子，真的很多男孩子都渴望在一个篮球场上去挥洒汗水。我觉得，对，那一刻我觉得哇，真的好校园啊，真一下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可不是嘛，我打篮，但是像我的话打篮球就觉得就离我有点遥远了。我上一次打篮球还是跟也是咱们同行们，然后去跋山涉水去到了一个篮球场。对，因为他们走了一个那个封起来的那种路，说是其中一个人说啊，我们走这边可以这个抄近道。 嗯哼， 对，然后呢结果发现不是呢，我们都是走的野道，就是人没走过的，就给封起来了，我们得翻。 你是去哪儿打篮球了？这是越野去了吧？ 哎，然后大热天，你知道，在路上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四十分钟，才有篮球场。对， 那也挺好，挺好。我就觉得真的很多男孩子都非常的 喜欢这个， 对 对 对, 对，最后打的还是挺爽的，就是了， 很酷，这是很良辰的一个加分项， 加分项哦。 嗯嗯哼，好，那么下 一 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用一个颜色来形容自己的角色的话，两位老师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康康，你觉得小乔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他应该是白色吧，就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穿的，他的穿戴或者说平常喜欢穿的颜色也应该是白色，会比较衬他一些。我个人会觉得，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包括他那个状态，然后像那种小狗狗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可能给了我们那么多好多心理暗示，也是什么白狗花呀什么这些，感觉都是跟白色有关哈。 对， 啊， 对， 确实确实挺适合的。 梁成 说话也是梁成，我觉得他是蓝色，海的颜色， 海，哇，海王 啊，不是海王 啊，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大海的宽广， 哦，大海，大海的 男人的胸怀，哎， 明白明白， 对， 哦哦，差点，你看， 对， 就差点理解错误。哦，明白了。哦，这么你一说，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 就每一位海王都是宽广的， 我知道， 都是包容的。没有了，没有了。 啊啊， 对，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他可能，他还不是，如果他是大海的话，他可能是比较，他是深海， 深海，对， 对，嗯， 他就是比较那种情绪。在内在的波涛汹涌啊，内在的波涛汹涌，或者是如果平时风平浪静的， 嗯， 一旦真的是触到他的这种底线了， 嗯， 伤害到他要去保护的人了， 嗯， 他就像这个海上的风浪一样，暴风雨袭来， 嗯， 一下子就把在海面上行驶这些船啊，嗯，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飞鸟啊什么全部都卷袭下去啊， 嗯， 就是对， 挺酷的。 对， 挺真的挺厉害，嗯， 是的，就我是这种感觉，平时又很包容嘛， 嗯 嗯，是的，我觉得 OK 的，刚好这个颜色和白色非常的搭调， 嗯， 一个像海一样，一个像白云一样，哇， 哎 ，nice，nice， 嗯，好，那我们看一看下一个问题啊，想问两位老师第一次搭档 CP 的感受，跟对方的气场合不合适，录制过程中有笑场吗？啊，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就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熟悉哈，这位朋友，我们其实，在做这个新演的这部剧的搭档之前，我们就认识挺久了，然后在不同的项目当中也有很多的 合作，嗯， 对，所以说气场上面那是太默契了，非常的合适，然后在这个， 哦， 对，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笑场，各种各样。里面什么闭眼瞎说词儿，然后各种， 哪有不笑场的呀？ 对，没有不笑场的。 对，但是好玩， 嗯， 对，但是整个的一个接，就是其实默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慢慢形成的。 对呀，啊，然后大家录起来的话，包括跟剧组啊，然后配导啊，大家都很默契啊，录起来都是很顺畅的，这沟通上面都没什么问题，大家都很轻松，然后在有笑有泪中去完成这个剧。 嗯，不错，不错，不错。好，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新演这部剧， 嗯， 这么多巧合促成的姻缘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印象中最深的是哪一段？有没有想过这么巧合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身边呢？ 嗯，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那肯定是那个梁成就是过失杀人那一天，然后 嗯， 正好救下了心脏病发的小乔一命， 嗯，对， 然后包括， 这个， 对，包括你说后面又是他租房子，哎， 嗯， 一下子又租在了小乔姥姥的家里面， 嗯， 然后小乔又因为赌气去到姥姥家， 嗯， 这两人又等于又来到同一个屋檐下 啊， 嗯，啊，这些都是很巧合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嗯，对，包括其实，嗯，你说要是。巧合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感受啊，就反正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现在还没有觉得那么巧的事情发生过。但是我看到前两天我看一朋友圈，我一同学， 嗯， 啊，以前那个一同学，然后在他是生活在国外，后来就他就那天看到他朋友圈就发了一条，大概意思就是他停在家门口的一辆车， 嗯， 然后车钥匙都在家里哦， 嗯。 第二天早上起来车没喽，被盗了。他觉得这个事情以前都是听说而已，没想到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这么巧合。 怎么回事？ 就是被盗了嘛。然后后来他还好买了那什么那个失车被盗的那个保险，然后等可以全额赔偿一个新的，好像。 哇塞！ 对，就挺神奇的，就感觉这种事情，我们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很难发生吧？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太凑巧了。对，然后 康康嘞， 其实这种巧合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乔也肚子饿了，半夜跑出去找吃的，电线杆上扫个码，加个微信，结果发现是梁成。其实 这 个。没有，我没有，但是我是觉得，我觉得这种巧合真的是绝了，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小乔又想吃东西，本来之前还不想搭理这人，又想吃东西，不行，为了美食妥协一下吧。然后就开始，哎，你帮我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那个特别有意思， 吃人跑腿妥妥的， 对，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然后你要说巧合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其实平时我没有太多的。巧合有一些巧合是你可能平时刚好，比如说你前天做了一个梦，你梦到的是什么？ 哎， 这两天刚好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哎，我小的时候，你这么一说，我想起小的时候还真的有，就是有过几次，我觉得就之前梦里面发生过的，第二天就实现了，或者是你某一瞬间突然觉得这个事情你正在经历过，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吧？然后有的就说啊，这是两个世界不同的空间在重叠了。然后你的世界还是他的那个世界慢了一秒或者怎么样，对。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这种感觉越来越少，可能我们是变得迟钝了。 我有时候就是比较，比如说最近刚好，比如说现在在看电视，电视里面说了一个词儿，或者说了一个事物，一种现象啊，你今天出去开工，你发现哎，没两步就遇到了，所以这个也算是有这样的，对生活里面的这种巧合啊。 是的，你说这个就很难去解释，但它就真实存在，真实的发生。 好，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老师们觉得哪段最刀？我被刀的睡不着了，不知道 CV 老师睡着了没有？我先回答你的问题。 好， 我睡着了。好了，森森你说。 啊，就这么草率吗？ 我一会儿再补充。 好好好，我印象比较觉得比较刀的那一段是那个，就梁成，不是梁成，小乔一直在问梁成，就说你到底是干嘛的？干嘛的？然后梁成后来带他去到了那个监狱，并且就是拿出刀，然后抵他脖子上，告诉他我之前是怎么怎么样，我在这里面待过，然后我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那段我觉得哇，好虐啊！ 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 对，这眼泪哇的一下就从嘴角流了下来。 知道我这八年怎么过的吗？对，就那一刻我其实你在说的时候我在感受，包括顺词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感受了，我就觉得哎呀，你这比捅他还难受啊。 可不是吗？这个、就是、 对呀、有啥不能好好说呢？ 我感觉那一刻那个小乔是真破防了。 对，就干什么你啊，我不听，那就是这样，就不信，然后就开始很难过。其实这段真的是哇，刀到极致，我觉得挺刀的。 但是对于梁成来说，他其实他那一段他也非常的痛苦。他不想把这个最伤的最深的这个伤疤揭开来，特别是在乔元林的面前揭开来，但是他又不得不去这么做。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境在里面，然后所以大家听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我们当时在配的时候所呈现出来这种状态。 没错，我觉得森森说这段很好。这样好，我的话呢，我其实他不止这个暴击啊，他还平时他会有一些那种慢慢的小暴击，比如说在一些车站分别的时候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时候啊，其实很多时候乔元林有很多话想去跟他说，有很多话想去问他，想去向他求证，但是往往其实就要通过很多原因吧，包括也有梁成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就得不到这个求证。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次是喝醉了， 喝醉了，乔云林喝醉了，哇、哦，喝醉了，他说了很多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其实作为一个配音演员来讲呢，此刻的乔云林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太多的难受的感觉的，不是说难受吧，因为他喝醉了， 喝醉了，对， 他的主观意识的接收性他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我也其实也在边配边感受他，我自己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我很痛苦的， 对，很让人心碎，很让人心碎， 对对对对对， 又让人心疼， 是的，所以像这些很多像这种细节上的一些刀呢，其实也挺致命的，对。 对，好，谢谢康康。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请问两位老师对《心眼》这部作品的名字是怎么理解的，以及在配音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自己配的角色对对方有什么心眼？这个我先说，你先说， 你先说，没事， 我先说啊。好，其实啊，其实我觉得配完之后，我觉得说这个与其说啊，这个作品叫《心眼》，那可能它内在的含义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有很多词汇来形容，比方说牵绊啊，或者是怀念，甚至于是未来，这些都可以融在一起来去形容这部作品的一部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感觉到的角色对于对方，对对方角色的心眼，你说第一季里面的话，我们比方说体现出啊，这梁成对小乔，他可能说哎，利用小乔吃郑彦东的醋啊，套路小乔学生物，包括像最后那个什么要追回小乔啊，都是套路他加微信啊，你转饭钱说明锁不让他走，这些都是梁成对小乔的心眼，对，小心思， 就是小心思， 对。 你要说我对这个心眼这个作品的这个名字怎么理解的呢，首先我是觉得小乔他自己其实他的心脏，他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对， 但是呢他又需要在这颗心上去怎么讲，去附着一个眼睛去寻找他想寻找的那个人，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我们也可以间接的去理解，就是一个其实自己已经很受伤的一个人，还在通过自己的心去寻找他想要寻找心里的那个人， 你是我的眼， 对，这个名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感染我，对 对啊，就像梁成看着他一样啊，说心尖肉眼珠子， 对，然后以及在配音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自己配的这个角色对对方有什么心眼，有，当然有了，赶紧搬出去，他刚开始赶紧搬出去，什么人，然后后面就是他什么时候走，天哪，他不会马上要走了吧， 对， 我一定要去找他，我一定要去找他，我要告诉他我有多爱他，对对对，他这就是他的心眼，他时刻在和自己进行对话，知道吗，对，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啊，然后稍后呢我会选出一个问题直接读出来去提问，请工作人员把对应的提问设置置顶到我们的公屏处，谢谢，就是看问答是吧，好嘞，是，请问慢小胡，我们现在是直接在这个问答里面选一个吗？ 问答在哪儿啊？我这个应该 就是连麦旁边有一个问答。 连麦旁边有，稍等，我把它缩小一下。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选一个，第一位叫慢小胡，他说现在是访谈环节，老师们正在回答微博的这个提问。如果大家也想向嘉宾老师提问，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找到问字提问，好，麦小胡回答你的问题， OK， 那我们看一下，麦小胡怎么提了那么多问题啊，而且他还不给红豆，过分了啊，别人都有红豆， 来来来，言归正传，康康挑一个， 来，我看一下。 嗯 哎的，哎呦，其实有些问题呢，其实我们是 刚刚的 对说 过 了。嗯，就森森你也帮忙看一下嘛。 好，我也在看。 你要觉得有合适的，你可以说。就我也在看，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好。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夸赞大家的，夸赞第一季的。 对，其实 感谢 这些夸赞的话，感谢我们就不一一去回答了。嗯， 对。哎，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看一下第五个问题啊。 好，来，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猫猫狗狗的一尾鱼说：“终于等到 FT 了，好期待第二季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呢？还有主义版对唱的主题曲有吗？”啊， 这个问题选的好啊！ 你看看，你 高，实在是高啊，文森兄。 嘿嘿，这工作不就来了吗？是不是？ 高，高。 哎，你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第二季呢是杀青了，我们之前也在微博上发了图片庆祝了一下，但是至于什么时候上，大家呢还是要等一下这官方的通知和安排。至于说这主义对称版的主题曲有没有啊，容我们卖个关子啊，这个也是大家等官方的通知，好吧？ 你这回答了等于没回答呀，文森兄。你这选了个寂寞呀， 你 这。 你来补充一下。 我还以为你会说啥呢，嗯，真是。 哎，这万一这个说的不好，那不是是吧？这不能说那个这么绝对。 真的是，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太会选问题。我来选一个。 我这是， 嗯， 这叫一石二鸟。 这 个问题， 包杂君说。嗯，想问老师会有线下啊？不，这个一切等官方通知，一切等官方通知。 哎，你这 真的 过分啊！ 那个好，正八经来一个啊，那个那个，哎呦，他这个问题滚动太快，我赶紧选一个。刚才对，还有很多都在说第二季的，我们在这就感谢啊，就是那个期待官方的这个，我们就是一切等官方通知为准，我们俩说的不算啊， 对对对， 有时候都跟大家开玩笑的，正儿八经都开玩笑的啊。 对。 还有人连麦，哎呦，这个问题太多，往下滑。哦，好呀，对， 嗯。 啊。如果说把对方比作一道甜品的话，请问是什么？ 如果把对方比作一道甜品，我想想，那小乔的话，可能梁成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纯粹味道的奶油蛋糕，就奶味特别特别重的那种。 你说？ 嗯， 小狗， 不是小狗啊，他就是 梁成 啊，对， 哦， 不是那个乔艳玲啊， 乔 艳玲，乔 艳玲 奶油蛋糕， 嗯， 就是， 嗯， 他看上去啊，好像简简单单白白的这么一个， 嗯， 但是你吃到嘴里的话， 嗯， 它的味道， 嗯， 是富有变化的，是有浓郁的，就象征着这个小乔内心的，他， 嗯， 虽然柔弱，但是他既有一颗既。 嗯， 脆弱又强大的心， 明白，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特别贴切。 嗯， 如果说要我去说梁成的话，他应该是，就是可碎冰淇淋上面加满了奥利奥。 哎，哇，你这个形容的好绝啊！我刚刚想的是关于巧克力，巧克力方面的，比方说巧克力那种，千层或者巧克力的那个慕斯蛋糕这种。 对， 嗯， 可碎冰淇淋，因为我觉得首先它这个底觉得是一个非常，哎，甜的，然后但是它的外形又是很酷，我觉得奥利奥， 嗯， 饼干那种非常的和它很像，我们摆满， 嗯， 哎，然后再当你打开它的时候，我们先接触到的是它比较冷酷的一面，然后慢慢吃到后面，哇，原来这个人内心这么温暖， 对， 啊，这么甜， 哎，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现在就点一个， 我现在好感动，我的眼泪又要从嘴角流下来了。 嗯，可以，我已经流口水了。 嗯， 想问一下制作人老师，我们这个问题选的怎么样？ 挺好。 啊，制作人老师说不错， 对，他要说不错，我们就直接下一个环节。嗯 嗯 嗯，好，下一个， 下一个哈， 下一个问题了。 嗯， 我们是找几个问题啊？抽一到两个问题啊？ 不是，这抽完了，我们是 抽完了，下 微博的提问了。 哦，微博的提问，好，文森老师， 好，微博提问啊，这位朋友呢说，非常喜欢两位老师演绎的角色啊，所以很期待一下两位老师的角色互换，泰康版的酷哥和顿老师版的乔尔基斯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哇，这你不是，哎， 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 我没有听过文森老师的这个乔远林啊，我今天来听一听。 我也没有听过康康老师的梁成，感受一下。 嗯，好的，那你咱们来哪个片段？一还是二？ 我看看啊，哦，选一段即可。嗯，还以为选两段呢。 嗯， 太好了，工作量也减少了。来，我们选第一段。 第一段，好，我们来先换一个 BGM， 老师 DJ Driver B。好，来吧。嗯， 来。乔月玲从兜里掏出丝绒盒子，你看这个， 戒指盒子。 不是，是你的纽扣。 救护车来了，你可以放开我了。 是当时从你校服衬衫上拽下来的，我一直留着。 要还给我吗？ 本来是打算物归原主，但你说人不会在一个地方住一辈子，所以我想留作纪念，行吗？ 随你。 乔远林掏出平安节，我用它和你交换。这是我自己编的平安节，可以挂在钥匙上，寓意出行平安，很好的。浅蓝的给你，我自己留了一条浅黄的。 嗯， 谢谢，梁成哥。 你叫我什么？ 你大我四岁，尊称你一声哥是应该的。之前的误会怪我太莽撞。你踏踏实实住，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的态度会不会转变得太狠了？ 我这叫知错就改。你救我的命，我必须知恩图报。 行，那现在就报一下。真的报 啊！ 报恩的报啊，干什么啊？ 哇，康康好 A 哟 ，A 爆了啦！ 哇，第一次听到你这么柔弱的声音，很温柔。 剧情需要吗？你看这个戏路，我们得多铺一点啊。 下次这样一起搭一个吧，好不好？ 可以啊，没问题。大伙，这个，我们不挑活，是吧？嗯。 OK，OK， 嗯， 好，我们看看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回到我们原来的角色， 啊， 我们有一段给大家现场配一下， 对，重温一下新演的情节啊，然后我们就现场进入到这个啪戏的环节，就像我们在棚里面去录音的时候一样，给大家 好来 BGM 老师，我们来给到一个。稍微安静温馨一点的 BGM。 前情提要，夜小乔到梁城房间蹭睡， 现场啪戏片段。嗯嗯， 哥你睡了吗？真睡着了，梁成，小梁， 怎么？给你讲个睡前故事。 好啊，要不你就讲讲三年前是怎么救我的。我当时快昏过去了，很多细节我都不记得了， 忘了。 那你救了我为什么跑了呀？ 怕你讹我。 又糊弄我。 你睡觉都躺得这么平？ 嗯，这样对心脏好。 你心脏到底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不清楚，我爸妈一直有意瞒着我，怕我胡思乱想。你不是懂医学的，你不是懂医学吗？要不你听听。啊，你听。 谁让你脱衣服了？ 我怕你听不到啊。我有病，声音应该比较弱吧。你靠近一点。听着还可以吗？ 嗯，够了。 是不是比正常人的要闷一些？算是成熟的吗？ 沙瓤的。 听起来还挺好吃的。我听一下你的。哥，我找不准。 这儿。 哦。好像变快了。 听够了没有？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啊？ 不想睡觉就出去。 你还给我把音效声给配上，我快笑场了，知道吗？ 做戏做到位嘛。 怎么样，这个原版大家觉得怎么样？是喜欢上一版还喜欢这一版啊？对， 都喜欢，大家说我们都要都来。这个不要问。 他们说喜欢我们配的那个心脏的声音。 配的心脏的声音啊，那行，下次专门录个音效给他们啊。 我下次配两个心脏对话，好吧，全篇两个心脏广播剧。对， 就咚咚咚咚咚咚。 好，那我们是不是该游戏环节啦？ 游戏环节啊，我们看看是什么游戏啊。 接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互动游戏啊，游戏胜方可以为直播间的听众们争取福利，失败方呢需要接受惩罚。第一个游戏叫连贯句子大挑战，说一下规则。游戏规则呢就是说啊，由一位老师先发起一个短句子啊，另一位老师补充信息延长句子，并且复述出补充信息之后的完整句子，交替进行。比如说啊， A 小乔要出门，那 B 要说小乔要出门去吃饭啊， A 又说小乔要去大门口去，那小乔要出大门去海鲜大排档吃饭。那 B 友说小乔要坐梁城的摩托去出门去海鲜大排档吃晚饭，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这么说。游戏共两轮， 这个， 对， 有点难， 无法完整的复述或者复述错误的补充信息不符合逻辑的啊，就失败，需要接受惩罚。这个惩罚呢，就是要深情地向对方说一句土味情话。另一方为获胜方，可以为直播间的粉丝们争取福利，讲一个关键词让听众去刷屏。喊停之后，工作人员会选取截图页面的第一个人念出 ID 名，送出1000个红豆。慢小胡会在一周之内发放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获奖的同学啊，也可以就是去在微博去私戳一下我们的慢小胡的这个账号啊，慢小胡随时会那个去刷新这个账号，如果收到了消息，会第一时间和大家进行联系的。 是的呢。 好，那么第一轮由文森老师先开始吧。 先开始，我想想看，那就是。 你先出个题，这样你先慢慢想，我去倒杯水，你先想。 你先倒杯水啊。我觉得咱们这个还是找一个跟这我们的剧情有关的啊，或者是涉及到的。你就比方说，哎，我想到了。梁城 浇花儿。来，简单点一上来，对吧？良辰浇花儿。 哎，想到没、 嗯、 我回来了。 想到了，我们现在、嗯、我先出的这个第一题啊是良辰浇花。 良辰浇花。 对。 良辰骑着摩托浇花。 良辰骑摩托怎么浇花？ 他可以边骑摩托边浇花呀、 啊。嗯，好吧。良辰骑着摩托浇白狗花。 哇，绝。梁城骑着摩托载着乔苑林在浇白狗花。 梁城骑着摩托载着乔苑林在阳台浇白狗花。 梁城骑着摩托载着乔苑林在姥姥家的阳台浇着白狗花。 哎，吓我一跳，稍等啊。梁城骑着摩托车载着乔苑林从海鲜大排档出来之后在姥姥家的阳台浇白狗花。 越来越难了啊。 也就是复述，主要是内容倒不难。 嗯， 我已经想到了。 你已经想到了？ 我已经想到了。 完了，你说。 我说吗？ 嗯， 好。梁城骑着摩托车载着乔苑林从海鲜大排档吃完一碗海鲜烩饭之后在姥姥家的阳台浇白狗花。 啊，要命啊， 我还可以在家。其实于是 梁城梁城骑着摩托在梁城兄弟的海鲜大排档吃完、海鲜烩饭之后载着乔苑林在姥姥家的阳台浇着白狗花。 嗯，好。梁城骑着摩托车载着乔苑林在梁城的兄弟的海鲜大排档吃完海鲜烩饭后喝了一瓶豆奶回到姥姥的阳台浇着白狗花。 错了，乔苑林漏了。 乔苑林？ 对啊。 哪儿的乔苑林？ 你没在乔苑林啊。 哦，在乔苑。哎，怎么说？你说一遍。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加了个豆奶。 梁城骑着摩托车在梁城兄弟的海鲜大排档吃了一碗海鲜烩饭之后还喝了一瓶可乐，载着乔苑林在姥姥家的阳台浇着白狗花。 哦，在这个地方加个是吧？好，那就是谭老师几分啊？ 好的， 但是你刚刚说错了啊，我说的是豆奶，你说的是可乐 啊？对啊，对，那我也，那咱都打平，扯平。 嗯、哎呀，这就打平了、嗯，这就平了。 对，好，第二个我出题。 嗯，好。 小乔苑林。扫二维码， 小乔苑林、 啊、不是乔苑林扫二维码、 啊、乔苑林扫二维码，那么就是乔苑林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 乔苑林饿了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 乔苑林饿了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点了一碗海鲜烩饭。 乔苑林饿了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点了一碗海鲜烩饭加一份海蛎饼。 乔苑林饿了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点了一碗海鲜烩饭加海蛎饼，催促对方快点送达。 乔苑林饿了扫二维码，点了一份海鲜烩饭加海蛎饼，催对方快点到达之后手机没电了。 乔苑林饿了 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点了一碗海鲜烩饭，一份海蛎饼，催对方快点送达之后，手机没电了，回家去取了充电器。 乔怨霖饿了，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点了一份海鲜烩饭加海蛎饼之后，手机没电了，回家去取充电器。但是他又饱了。 乔怨霖饿了，扫超人跑腿的二维码，点了一碗海鲜烩饭，一份海蛎饼，催促快点送到。哎，不，催促快，催促对方快点送到。之后手机没电了，回家取了充电器。 完了，咱就已经错了，我就之前就错了， 是吗？ 催促对方快点送到，我就没说。 哦， 啊，我失败一次，嗯，我失败一次，嗯， 哎，这太难，最后就是考记忆力吧，这最后。 对，这考记忆力了。好，那我是、嗯、是现在接受惩罚，还是一会儿接受惩罚？ 那我们问问看那个剧组，或者一起最后算完几个问题， 应该就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 因为第二轮是第二个游戏了。 哦，那就那个，咱就先来呗。 其实森森，你知道吗？我一直那个想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星座？你可能不记得我的生日。 嗯，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为你量身定做。 哦呦，好甜的嘞！ 甜不甜？ 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太土了。 那我问你啊，这个、嗯、那个、这个，我电梯间遇到了你啊，但是你按了八层、嗯，你为什么会按八层呢？ 我不知道。 我看你八成是有点喜欢我吧。 论土还是泥土啊，这太会了， 这也太土了，真是。 好，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啊、嗯、文森老师来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第二个游戏呢是只有十秒钟啊，就是两位嘉宾老师互相提问，然后被问到的人只有十秒钟的时间作答，共三轮，时间内全部答出或者答出轮数最多的嘉宾老师获胜，反之失败，获胜方呢将获得奖励，送粉丝签名明信片一张，失败方接受惩罚，清唱心眼片段。 哎呦，哇，不错。 嗯， 嗯，那我先提问。 再见。 好，请说出心眼中出现的三种植物。 完了，我只记得一种，怎么办？我只记得白狗花。 唱歌。 白狗花，白狗花。 嗯， 树肯定有，肯定有树。 勿忘我。 勿忘我。 仙人掌，你看他们说。 啊，仙人掌，白狗花。 对， 饮茶仙啦、 嗯。这个你必须得唱两句啊，这个。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嗯、啊，来这个。嗯，这个叫什么啊？那你说这里面交通工具有哪几种？ 摩托， 嗯，摩托， 自行车， 自行车， 良辰， 良辰是交通工具啊。 就良辰被乔怨霖骑过， 我这也行。好，算你记一分啊。 大奔，出租车是吧？ 殷小琼的那个金杯 嗯、 啊， 嗯。我刚说的是打篮球的时候，他被那个乔玉林那个扛着乔玉林在跑嘛。 走，这个我没有回答出来，这个我们康康算一分啊。 嗯。 来，我们来第二轮提问。 那个，请说出这个咱心眼中出现的三种饮料啊。 三种饮料，嗯，豆奶，有没有可乐？ 我觉得好像有， 就是汽水，就汽水，美的苏打啊，对， 梅子、苏打、可乐。哎，那就三个了呀，可乐、梅子、苏打、豆奶，三个啊。 啤酒。 那你说那个，我这提问啊，就是这个剧里面出现的三种食物， 那太多了，海蛎饼、巧克力威化，那个海鲜烩饭， 海鲜烩饭，三个了，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啊，这乔俊林爱 汤圆、 吃 牛奶汤圆， 对，特别多呀，对，烧烤，哎呀，我点个烧烤吃吧，我晚饭没吃饱 啊，这会儿吃烧烤，你不是减肥吗？ 最近也没拍摄呀，对， 原来是这样啊， 对。 每次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啊，经常都是大家剧组点饭，然后问台康老师啊吃什么，康老师哦我自己点了，然后点了健康餐就是。 因为那个 先 的对出来，对。那现在最近 我确实很这个身形保持得很好啊，很羡慕。 好，下一个问题。 好，就是我们现在是几分啊，我们俩各记一分啊，就是你两分我一分。 梁成第一次离开平海的时候，老四想送什么礼物给梁成呢？哇，这个有点难哦。 梁成离开平海，老四送什么礼物？送车。他要把他那个金杯送给他，是不是？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不是吗？ 不对哟。 哦，我看屏幕上说是皮带。哦，对。 什么皮带呢？ 路易威登的那个皮带。但是我记差了。这题我就没回答出来。 那就是 LV 的那个皮带啊。好，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你可能也很难回答。若潭医院的院训是什么？ 若潭医院的院训是什么？若潭医院的院训，哇，这个太难了。 时隔许久，你要能记得，我觉得这个哇太牛了。 这太难了，我放弃，我这 找的啥呀？太刁钻了，真是。 我看弹幕在说人心若潭，至情至深，不可能吧？ 人心若潭， 至情 至深，救死扶伤，健康快乐。 唱歌吧，唱歌吧，我觉得唱歌吧。对，森森子， 至情至深， 对，咱俩都得来一下。对，这个咱俩都那个，对。 哎呀。那这样就是啊，我觉得后面咱也不用问了，直接就是我们大家，你别说一张名片了，就说我们两张名片，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给大家清唱几句，对不对？ 对， 这不就结了吗？ 对， 哎、 对， 对。我看看啊，这个是怎么来那个名片是怎么弄啊？是喊关键词让听众刷屏，然后截图页面第一个人，这是哪个节是？是漫播这边截吗？ 对，应该是他们截，我们喊停，我们喊停，他们就截图，对，然后我们就念出来，对。 好，那我们让他们打一个什么关键词呢？ 你说，他们就可以刷， 不然就是梁成小乔怎么样？还是梁成乔彦林？还是 都可以、啊？ 还是梁哥小乔怎么说？ 都可以， 梁哥小乔，好吧。 然 后打心眼也行，对，大家好打一点啊，打心眼吧。来刷起来，大家，我们倒数几个数啊？ 你数吧，对，我给你念出来是谁。 好的，我们来倒数，然后就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1.7、1.6，来刷刷刷刷刷，停。我们看看是 哪位幸运观众呢？ 朋友啊，那我们就是选截图页面的第一、第二两位哈，这个要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看看是哪一位？ 这是。是从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二位开始吗？稍等，我来和他们确认一下。 对，因为我们被有位 ID 被名字挡住了，被礼物的挡住了。 好，那第一位同学叫点下划线8036999499， 恭喜你。那 获得新眼明信片一张。 第二位叫月亮从东边升起，恭喜你， 恭喜你。 私处我们的慢小胡哟。 对， 私处他，你就可以获得新眼的明信片。还在等什么？ 快点，加油哦！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额外增加的一个发放福利的环节啊，就是我们提一个问题：梁辰和小乔一对的平安节分别是什么颜色？然后大家呢在公屏上面刷屏，然后到时候我们台康老师来喊个停，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选出啊截图页面的第一个人，我们会念出你的 ID， 送出1000红豆、嗯、啊，然后慢小胡会在一周之内发放。对，大家把这个颜色啊打在公屏上面，滚动起来，抓起来。 稍等，我来看一看。 嗯，你要喊停哦。 我要喊停是吧？ 对，你要喊停，倒数几个数。 准备，3、2，停停。我们在等我们的工作人员，等慢小胡给我们的一个指示。 嗯哼。嗯，大家可以先不用刷了，可以停下来了。公屏还在一直不停的往上刷着， 不用刷喽。好，森森老师来吧，交给你了。 我看看，哇塞，这个我熟啊！ 哇，有多熟？ 木幼幼儿啊，木幼幼儿。 哦， 这个对，恭喜你获得了慢小胡送出的1000红豆啊，可以直接联系一下我们的慢小胡。然后一周之内会给你发放。 嗯，恭喜， 好棒哦，恭喜恭喜啦。哎，我们是不是要清唱几句啊？ 哎，差点忘了这事儿啊。 对，嗯，这样好了，我们看看。哎，我有点想不起来，其实大家并不了解啊，因为我这个歌啊，我是今天临时极限操作了一下啊，学习了一下，因为之前只是听过，但是没有说专门的学，所以呢就唱的可能不太好，就也就真的是在我们直播前20分钟吧，就简单听了一下，然后就辛苦我们工作人员给我们放个小音乐，我们就简单唱一唱。 但咱们和他音乐合得上吗？ 合应该能合得上，但是开头第一句我能不能唱我就给忘了，他如果能带点原唱的话我觉得很好。可以给我们来点原唱吗？好啊，合不上会有延时哈。 阳光下，我有半个灵魂干净。应该是这么唱。 啊，我看看。阳光下，我有半个灵魂干净。 可以在你向任何什么？可以在你美什么？美梦前行， 前夕， 但请别， 你得放伴奏，你得放伴奏， 完了，他这个歌词是不是少字儿？ 不少字。来，给我们来个小伴奏，我们听一下，感觉一下，或者就是把那个直接音乐放下，我们跟着和一和，唱，能给我们提个醒。 你唱梁城的，我唱乔韵林的， 好。 我的心魂正在生与死分歧，你从人间那一侧把它叫醒，缄默的心大声凝望你，因为心跳就是你回忆，你是我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我能看见你却不能靠近， 相触着 像触碰有闪躲的手臂，几乎亲吻却对 几乎亲吻却中推开 的汽水瓶，但所会但这样。 嗯，我们没有伴奏吗？ 他说合不上会有延时，这样我来伴奏，我来，你 你能听到我的伴奏 吗？哎，我能听到，哎，能哎，能哎，可以哎。 OK， 来准备。 嗯。Bam bam 的六六六。 阳光下， 还没开始。来了。 阳光下，我有半个 灵魂感情， 可以在你像任何美梦前行， 暂时 打开你凝望我的眼睛，我不敢让 你 看见另外半个我，乐观满意。 我的心昏沉在生与死分际，你从人间那一侧把它叫醒，缄默的心大声凝望你，因为心跳就是你回忆。 你是我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我能看见你绝不能靠近，像书桌像触碰有闪躲的手臂，几乎亲吻。 这边记不得了， 你知道为什么？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已经降了很多了。是因为我这边声音过去有延迟，所以你老是听不准，然后我这边听的和你、 哦、 但是你刚才唱的已经非常非常准确了。 那个点就是副歌的 非常的准确， 前面有点接不上， 非常的准确，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哎呀，还是康康带的好，真的，我这个完全第一次听这个。 没事没事，咱还有机会嘛，有机会咱们那个再一块 唱，有机会好好搞一下， 在一块唱，嗯， 可以，有机会好好搞一下。 怎么样？这个环节 OK 啊？我觉得可以啊。 嗯 嗯， 可以可以，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俩这个声音啊，我觉得还是蛮合的啊， 蛮搭的哈。 对，这个嗯，主义版是吧？嗯。 哎呦喂！哎呦，你这人咋说话呢？ 哎，怎么 你 给 我们 讲？ 可以， 好。不开玩笑，来，我们这个往下看看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叫心动 reaction。这个心动 reaction 是干什么呢？就是八分钟的小乔醉酒片段啊，然后我们边听边重新交流这个回听的感受，然后包括对人物的想法或者录制时候的趣事等等，就是跟大家一起听着这个片段， 嗯， 然后一边我们来探讨。 嗯， 嗯，好，那我们是我们的 BGM 老师是会给我们放这个片段对吧？ 嗯 嗯，好，那我们老师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准备这边准备闭麦。 哎，你哦，你这边闭麦，对，他来放。没有那个，大家不要刷主义版，其实我是刚刚开玩笑，就是 开玩笑的。 对对对对， 有机会如果真的有的话会放出来给大家听的。 对，要是没有的话，嗯，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就可以， 也可以玩一下， 一起 唱 一下， 没关系的， 都没问题的啊。 嗯哼， 对， 好，我们的 BGM 老师麻烦放一下我们的 reaction 片段。好， BGM 老师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片段。没事，你看老师你不放我现场配了，我配八分钟。 你是我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 这样不带，来，我们老师我们准备一下这个片段啊，来，我们可以不带伴奏，我们来一下。我还是唱乔元林的片段。 可以啊，可以啊，来。但是我前面会记不得，哎，就是。 没事没事。 你想我半个灵魂感情，可以在你想任何。 我也这个像任何美，哎，我也这个憋不过来了，我记得我的片段， 看见半个我看满意， 但请别离开你凝望我的眼睛，我不肯让你看见另外半个我，乐观满意。好，来 OK。 这是干啥 啊？ 我不是在等你唱接你的吗？ 等我唱，等我等你呢，我等你那个你唱的，我只能唱那合唱的部分，啊、这个我能卡得准。 好、 哎， 阳光下，我有半个灵魂感激，可以在你向任何美梦前夕，但请别离开你，凝望我的眼睛。我不肯让你看见另外半个我，乐观满意。我的心昏沉在生与死分际，你从人间那一侧把它叫醒，缄默的心大声凝望你，因为心跳就是你回应。 你是我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我能看见你，却不能 靠近。 想触就想触碰，有闪躲的手臂， 几乎亲吻， 却想推开的汽水瓶， 汽水瓶，但所毁的指尖总会被再握紧。 我们怎么唱的这么高啊？ 啊，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这么高，他原版就这么高啊， 原版的好像低一点点。看老师高音小达人， 穷有的一拼啊！ 好 ，BGM 老师来了，我闭麦了。 我操！小乔同学， 硬哥，给我打折！ 他这喝了多少呀？ 六个人，四瓶啤酒。 这他妈的也能醉？怪不得梁成当年不让你喝。 不许提梁成。 为什么？ 我就不学，否则我曝光你是黑店。 是，老子还怕你。 蔡康 老师配的憨态可掬啊，这一块。我们这个地方，我现在说话会有回声吗？会不会？ 没有回声，没有回声。 啊，那行啊，那康康你也开着呗。 喂， 咱可以随时说。 来接个人，不然我只能报警了。 人呢？ 枕着刷卡机打盹呢。先结账。 他跟朋友一起来的。 同事聚餐吧，六个人。行了，带走吧。 小月里。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 怎么还是这么什么烧？哇，还这么瘦，什么意思？ 你谁啊？ 什么意思？ 我接你回去。 挡着我眼睛干什么？ 那时候是那么录的，这对一点没什么印象。不一样。 滴滴滴。 我不做金杯， 不做金杯， 没有金杯，这不是面包车 啊， 那是什么车？ 硬哥，你开奔驰了？ 这破路也能开？ 你和老四都发达了，你可得罩着我呀！啊， 那梁成呢？喝点水 。 我都让你想吐了。 我不能吐。饭钱挺贵的。 饭钱 吃了好吃 的， 高兴吗？ 高兴啥呀？高兴。他们吃的真快， 龙虾我就尝了一口，根本就没吃饱。 那我再去给你打包一份虾仁烩饭加豆奶。 好呀。 好呀。 哎，我觉得还可以， 最后一个 现在。就是 这么多年了， 状态 人家还好这一口吗？ 那还是 你们餐厅涨价是不是太多了？花2000多都吃不过。 这年头什么不涨啊？岁数还涨了呢。当年的高中生都参加工作了，没准恋爱都谈好几回。 那你抓紧，毕竟30多了还没脱单。 不，起码不像有些人，快30了还没脱米。 怎么了？ 梁成，怎么回事？亮林这是怎么了？ 没事，他在我朋友的餐厅跟同事聚餐，喝多了。 这是谁家呀？ 梁成，你松开他，让他自己站着。 你现在发脾气，孩子又听不懂，先让他休息好不好？梁成，先把亮林扶进来。 这能耐大， 先把叶林扶进来。 明知身体不好， 明知身体不好， 让他去， 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 其实我可以陪老头的，我以后往这个方向可以开拓一下。 知道错了， 也是宝贵的小生。 好 啊，知道错了。 你喊叫什么呢？ 屏幕上说大可不必。 我当不了你爸了。谁愿意当谁当？ 你好什么好啊？你不就是个副院长吗？你很牛吗？好几年都不管我，你怎么当？ 我这块怎么破音了？ 你很牛吗？你很牛吗？ 哎，但我觉得还行。 你根本就不爱我。 破音很正常，然后 你就会命令我，爱我就给我买辆车，我也要开大奔。 好搞笑！ 你笑什么笑？严肃， 仿佛在说我。我刚说完，好搞笑。他说：“你会叫什么？” 还有你，你从平海调走之后，你给我打过几通电话呀？你永远在忙，有空再婚，生孩子，就是没时间理我。 看清楚，这是你贺阿姨。 别， 你有了健康的孩子。你就嫌弃我了是不是？你们都不在乎， 你们都不在乎我， 你们都不在乎 我， 你们都 不在乎我。帅哥，你给我评评理， 评评理。 那个，我带他上去睡觉。 好，你们上去吧。 你们上去吧。 好， 你们上去吧。 哎，老乔，要不要吃片降压药？ 要不要吃？ 要啊。 有点可爱哦。嗯，这是没了吗？ 吓我一跳！ 哎呀，还没听够呢，就 没了， 没了， 没了！ 这。转下一集了，下面是要付费了啊。 好，可以，非常的好。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流程中来啊。 是的。 那个，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短暂的。 对， 今天到这里，直播内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直播回放呢，也会在上传至漫播新演广播剧的页面和漫播 FT 时刻剧集的页面，请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安利，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安利。再次感谢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 对，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喜欢新年这部剧，非常的棒，我们也特别的喜欢，这也是我觉得一部非常细腻非常有趣，同时也非常写实的一部作品。 对， 然后对它，总而言之，不管是从录制还是上线之后，都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 是的，我马上把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啊，我就要 去学歌， 不是学歌，学歌是其次，我要接着刚刚把那个听完。哎，我正投入进去在听着呢。我说，哎呀，我们当时录的这个出来成品啊，对吧？然后其实已经过了有段时间了，但是就现在反过头来来听我们录的这个曲，其实是带着一个比较相对客观的角度来看的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就听着很能把人就带进去。你看我们都录过一遍的，然后我们还能带入到这个情绪当中去，带入到情节当中去，哎，我就还想再去听一下。 是的， 所以哦，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啊，多多 多多支持，谢谢。 对我们的新演广播剧啊，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谢谢，呱唧呱唧。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对的，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见咯。 有机会我们再配音，再唱歌给大家听。 对。OK。 拜拜。 拜拜啦。 拜拜。拜拜曼小胡。曼小胡同学， 拜 拜。我也直接下线咯。 下线咯。 拜 拜。 辛苦各位，辛苦工作老师，辛苦了我们的 BGM 老师，我们的制作人老师都辛苦了。 是的， 拜拜。 都辛苦啦，拜拜。 流浪陌生街市，就有人海中躲日，却不做客任何新的故事。谢绝路边青石，造访不确切地址，他张望的样子多像寻人启事。请问你是否知道他的心在哪儿做事？听说就在他背对爱推开你那时，他的心比他全是未舍得松开握你的手指。你是他一生中唯一干净的一页纸，他怎么会看见你写成悲剧故事？怕你被泪淹湿，所有煽情都禁止。 等一等他只不过姗姗来迟，他要先越过冬日才能抵达你夏天的侵蚀。